啊上，死亡家回家养静，十指望保险地位官上进，不料我想先帝你命归阴间，撇下了二双亲衣，依靠活人看先帝满腹才你为呀得上进，可叹那你不爱民不爱礼，你把做官员孝养双亲，每日啊里上高山把砍柴苦奔，这把砍柴苦啊本头，把邀请给我拜地，我在此赴一去，如同是会会灵魂。坟前忙把瑶琴问，俞伯牙跪在了坟前呐、把住的扶瑶琴，叹贤弟才高命短未得上进，你好比那烟灰命早归隐，去岁在此咱们弟兄把钱论，到了今春咱们为何独撇兄弟人心思想，在父子心无道论，贤弟你不在少之隐于兄我，今日在那坟前调琴韵，从此以后我这再不能够扶摇琴，扶罢了站起身，这将心一狠，举起了摇琴摔在了地崖沉，伯牙摔琴不要紧，只喝的中爷在一旁把住的尊大人，说小儿命短前世早定，大人何必过伤心，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，我儿在阴林也敢大恩，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，我替贤弟孝双亲，换从人将带来礼物忙抬进，回头再送凤阳的音，说罢告辞他果然不失心，回传送了来500文银，俞伯牙交友那要算头一份，结拜之中称得起是第一人。 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传世珍品，表演者李丽刘畅，指导教师童守本。 哎，我问你个问题。 什么问题啊？ 你知道谁最有钱吗？

更岁寒，天将亮，这艰苦的日子不会久长。他正在元宝湖水旁同志点将，忽听得楼门铁脸响，推进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。啊，原来是我那生身的老母，娘怎会深夜来到悲痛把娘叫。娘，老汉不见韩英步履踉跄，见韩英撕破的衣服肝肠欲碎，仔细看无数的伤痕就在衣内藏。孩子， 胸膛。 下去，叫他见阎王。呼啦啦从飞空一拥而上，喊迎他挺身而出，挡住了娘。你们这帮灭绝人性的狗群兽，死到临头还要打人伤，祸害刀杀一个人伤，不许你们难为俺的娘。汉母说，孩子不要管娘，就便是打死了娘，你也不能受着降。把这个宫妃婆给我带走。老汉母毫不取舍，走出牢房，喊人他满腔怒火高万丈，恨不能活捉了彭大天才趁心肠。到后来，汉母为救重返了洪湖上，配合红军解放家乡，消灭了彭大天。 好，听众朋友欣赏过了马玉平先生演唱的现代曲目《河南坠子寒英殿娘》之后呢，我们今天又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空中。